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是长假第7天，明儿个就要去上班，下个假期是元旦，哈，好饭永远不怕晚。这个看起来这节是没过够啊，快上班了，又展望这个元旦，那还有春节呢。嗨，对我来说，现在来讲啊，说咱们今后啊，咱们这个节目啊，您甭管是在上午播还是晚上播，甭管什么时段吧，咱们话里话外都这个规矩。这长假呀，基本上歇一半，然后呢，哎，还有直播的时间给各位啊奉献啊，这个到时候这个方便您呢啊，这个更多的互动交流啊，哎，所以说呢啊，就这样了。话里话外呢，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主持人立新，一上来建议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直接就用手机来听广播更加的方便，而且听听之上还有话里话外聊天室啊。当然这个如果你不下载听听那是没有的啊。这聊天室里头呢，聚集了很多的咱们这话里话外热心听众，多少年了啊，都关注这个，我是特别的感谢，为大伙服务是我的荣幸和幸福。一点不夸张的说，就指望晌午这会子半个小时跟大家高兴高兴啊，给各位忙活一上午，颠沛了一上午，就跟那个厨师傅似的，弄了一桌子，哎呦，好饭好菜，呵，烧黄二酒满汉全席啊，满汉全席，南北榨菜。那位说，您这忙活一上午就弄点咸菜，你看还有什么，呵，各种的啊啊，烧黄二酒啊，这嘿啊，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啊，这个就看着大伙儿，哎呦呵，吃的哟，满嘴流油，高兴，嘿，这是心里踏实舒坦啊，为您服务，这是我的荣幸。现在呢，这个还可以用手机啊，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不断更新的新闻。而且呢，话里话外这直播期间，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之上还有呢视频，您可以通过这个进行弹幕参与啊，这个渠道就更多了。在这儿呢，假期是到了尾声了啊，出去玩的甭管是开车呀，坐火车还是坐飞机的，都打算要返程了。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不能叫难听话，但是呢，反正也是这个一种提示提醒儿。您要当意见听，我认为也可以。什么呀，咱今后啊，说这个，这是头些年咱们国家考虑到百姓生活经济发展各方面的需要，就制定了这个长假政策，每年这长假让您踏踏实实的歇。后来呢，把这个五一长假拆分了之后呢，哎，这又有了小长假。总之这就是长假制度，说这个要是打算一直坚持下去的话，我认为，我建议，相信大家也是这么看的， 那既然这样，这一年到头呢，啊，为什么说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因为什么呢？说这个有没有错峰休假？其实国家也提倡这个，但是呢，具体操作它毕竟是各单位啊、公司啊、买卖啊、铺面呐、人家有不同的这个休假制度，有的说这个可以，你把这年假都攒一块休了吧，有的是真歇不了，只能指着就这个长假了。所以一到这个时候，您再看全国各地，哇，恨不能14亿人民啊，13亿都出来了，嗨嗨，就大伙儿都出来了，这个哎呦长城上，哎呀站的人山人海，哎呦呵，这哪儿的南京路，哎呀王府井，呵啊，当然这个是头些年的景象啊，啊，这个疫情期间不算啊，不算，咱就这么说，如果今后还要坚持这个长假制度的话，那么咱们就说啊，各项服务能不能再精细化一点，哎，别总是哟，这人一扎堆，这男厕所呀，嚯，喜迎妇女，哎呀，行了，别说了，不可能，你看，不是这个你，这男女厕所这还分不出来吗？没说他分不出来，他是没辙啊，有这个有，这个具体地方咱不说了。因为不只是这一个地方，这长假期间，甭说长假，就是双休日，人一多，您就看那商场、超市那个卫生间，哎，男卫生间门口没什么人，进去出来，对，女卫生间门口永远是排长队，包括什么剧场啊，只要是人一多，什么什么啊，游乐园之类的，哎呀呵。这个后来啊，有的地方就考虑到这个了，所以说呢，这个女卫生间相对设置比男卫生间多一点，或者这地方大一点啊，这个具体什么原因大家都明白，我这不解释了啊，现实的困难，说这景区这女卫生间挤到什么份儿上啊，男卫生间都满了啊，是男卫生间是男同志，男同志暂时是进不去了，为什么？里头全是女的，哎呀没辙呀，那这事闹的，因为有的女同志不是她自己，她带着孩子着急，她这玩意儿，你人有三急，这她忍得住吗？这个啊，你坚持一会儿啊，你再坚持一会儿，是吧，加油哦，哎，行了。后来到什么程度呢？当地派出所接着电话了，孩子他妈打过来的，警察同志，我跟你说，您这我了解一下，你这个厕所，警察说你说错了啊，说错，你找错地方了，我这儿派出所，我知道，我就是说跟您商量，你们单位有厕所吗？有啊，我这能不能借厕所用一下？可以，但是不是你在哪儿呢？我在景区呢，景区那厕所不没进不去，这排着队，你这孩子好家伙受不了了这个。哦，那你等一会儿吧，我那什么那个你不是，那你是过来是怎么着啊？我那个我孩子说不用了，哎，嗨，你就这事儿闹的。我就说啊，当然你说这个这些地方，这个什么景区呀、人流密集的地方，也不能说每隔3米设一卫生间，也没这么弄的。但是你考虑到就方方面面的实际需求，群众的实际困难，假期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这个很难吗？安排好了，计划之前准备的充分一点，这个对于一个就是这个管理来说，当然说起来说的容易，要做到也未必， 可是只要是你之前有这方面的预案，预案考虑的就是有些地方不只是这卫生间啊，说哟，看日出啊，厕所看日出。那位说怎么老跟厕所这儿？你嗨，他是因为上去之后啊，这不天凉吗？啊，甭说看不看，能不能看见太阳？能不能看见太阳公公？太阳公公啊，这不是小时候小朋友吗？教你们，太阳公公出来啦，哟，太阳公公又回去啦，嗯。不是他来了云彩给挡上了啊，看太阳看日出吗？但是他天凉上去之后，哎呀，没地儿躲没地儿藏，得了，厕所还有点那个啊，他那个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什么产生的温度，哎呀，那说你别说了，他没辙呀，你看就这个啊，这个啊，当然这个不是普遍的啊，这咱说实话啊，这就是个别的，但就是个别的发生这种事情。您这长假不是只有今年才有，好些年了，那这么些年为什么在这方面管理这方面它就不能再提高一点再上一层楼呢？这要求过分吗？我就说不针对任何具体地方啊，别回头哟，你看给我们提意见，嗨，提意见这也不要紧的，提了意见咱们哎认真的去考虑把这个服务水平给提高了，不提意见不让群众提意见，那怎么能有12345呢？哎，就说这个事儿啊，哎，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是吧。任何的时候咱都不能忘了，你包括长假出去玩，哎，防患于未然。我就说啊，这个之前有些媒体说这个事情有点跑偏啊，就是那个北方啊，哎，很北的那个北方，嗯，老北方啊，那不是这个头十一之前啊，中秋吧，哎，就这个时间段他那儿有疫情有病例，其中就提到呢，说有这么一位啊，他是打外头回他们老乡啊，老家啊，回老乡回老家啊，回去之后一高兴到他们那儿，他那儿去杀去了，哎，杀不是那个剧本杀，嗯，那说您这个感觉是这长假综合症还没完呢，太吓人了，就说剧本杀，玩这个游戏剧本杀，包括什么密室逃生，就这种年轻人喜欢的这个新式的这种也是一种社交的方式，互动交流啊，到那儿去玩这种地方，告诉您没去过吧？对，我也没去过啊，但是我知道，我也见过这种地方。一般来说呢，相对啊，或者是什么地下室啊，就算不是，它这空间是密闭的，哎，它就要营造这个气氛，特别是这密室逃生，也包括剧本杀。后来就说这位呢，这个他这个哎，他感染了。在哪感染的啊？这个在他那个玩那剧本杀那地方传没传？这具体咱不说了啊。后来就有的媒体就提出来，你看看，人家玩剧本杀招谁惹谁了？干嘛把这事儿弄捅出来？好像怎么着似的？你这不是那意思，有点好像是啊，拿人家这个个人隐私说事，其实不是。这里头真的有安全隐患啊！你包括人家这个，我看那个媒体报道了剧本杀密室逃脱。哎，就这些个环境当中，这个消防员发现的，检查了，头十一他不得检查安全吗？一检查，这南方事情，这个具体案例在南方，但是科不止于南方，就这种游戏方式，这种地方，你他就是为了营造这个呦呵恐怖啊、悬疑啊、嚯吓唬人的这个啊这个氛围吧，所以呢。像这个要求的，比如说自动的喷淋那探头，烟杆自动烟杆探头，都被遮挡了。啊，他是为了哎，你看我这嘿很神秘，哎呀很悬疑啊，我这感觉哟呵倍儿吓唬人，哎呦看这里头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对，这里头要是弄把火出来，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啊，是是啊，这要是着了。你想啊， 他这要是再是密闭空间，又是黑咕隆咚黑黢黢，他那个什么剧本杀呀，包括密室逃生，他就是不开灯。你开灯，灯都开着，好，锃明瓦亮啊，亮如薄昼一般，那还逃什么生啊？直接就出去了。他就为了让你觉得，哎，这地方，哎呀，呵，出不去了啊，让你去找那路。哦呵，这个解谜的游戏，哎，就这意思。所以说他故意的，但是，哼，要是真出点事儿，你要想逃生啊，哎呀，这时候还真麻烦了。所以说，就是不是说不让大家玩儿啊，年轻人是吧？又到那儿去高兴高兴，这也是烧脑吗？啊，烧脑就是那意思，就是费脑子啊，呵，猜分析推理都挺好啊，锻炼锻炼。但是你得首先是得注意这个安全，也不只是防疫啊，你这他消防这也是事儿啊，咱就说嘛，大过节的别瞎折腾，过节之后一样，哎呀呵，就说这位啊，这位大丈夫了不得。这事情发生在安徽阜阳，哎，有这么一位大丈夫，自个儿喝了酒，开着车去派出所自首。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这句有语病没听明白，不单是您没听明白，我刚开始看这新闻我也没看明白，不单是我没看明白，民警同志接警的时候就看见这男的，他这大丈夫啊，前因后果一说，警察也没明白。他一推门，他就进来了，喷着酒气，哎，哈哈哈哈哈哈，我来了，把我抓起来，把我铐上，啊，把我铐暖气片上，嗨，铐那儿干嘛？总之，赶紧给我送到拘留所，赶紧把窝头给我备上。警察说：“你是饿了是吗？啊，还有咸菜。哎呀，行，小米粥。哎呀，行，你等会儿吧。你来干嘛来了？我来自首了。你看，我自首来了，怨我吗？怨我。但是呢，我值得表扬啊。不是，警察说你怎么就说就显着你得表扬啊？我守法呀。啊，我犯法了。对，我知道吗？我知道，比那些个犯了法根本就不知道的人强太多了。”我自个儿都崇拜我自己，所以我来了。警察心说：“这主疯了吧？不是，你等会儿啊，你来干嘛来了？我自首。什么案由呢？我酒后驾车。酒后驾车，哎，酒后驾车，警察同志，这我得批评你，批评啊啊！这酒后驾车可不是小事儿啊！哎呀，好嘛，哎呀，这个危害很大，这玩意儿，嘿，车毁人亡，不是。”你都知道这么清楚，你干嘛酒后驾车呀？你看，我是为了开着车来自首啊，开着车，开。警察说：“你别说，从逻辑学上，你这个是说得过去的啊。什么呀？你这都是，不是你既然知道这酒后驾车是这违法不安全，你干嘛喝呀？我为了自首啊。”哎呀，警察心话说：“这要没法律管着我。”我，哎，你说明白怎么回事？我告诉你说啊，这个是一种逃脱的逃生的方式。逃生，你玩那剧本杀去了，在那个北方，不是，逃生怎么逃生？逃脱我媳妇儿絮叨的方式，逃脱你媳妇儿。我媳妇儿跟家里，哎呀，那家伙那婆婆嘴我受不了，一天到晚叨叨，妈烦死我了。为点小事就两口子就吵架，哎呀，我恨的我是想安静几天，啊，然后呢，我就喝了点酒，然后呢，我就拿着车钥匙，我把车打着了，然后我就一脚油门，我就来找你来了，然后我，哎，你看看，酒驾看见了吗？酒驾开车来的，这就是现行，这就赶紧把我抓起来。哎，你要是不信的话，你信不信我出去再给你开一圈？别去啊，就这样吧。好家伙，你瞧这位瞎折腾，可说呢，好家伙，这一折腾不要紧，没说喝了吗？哎呀， 发现了尸体呀、啊！尸体，那位说：“你看啊，现在这还没完全过完节呢，你弄这恐怖这个，一点都不恐怖。嗯啊，讲完了，您就哭笑不得。嗯，您就没有哭，只有乐了。啊，是尸体嘛，可说呢。山东，哎，山东有个庆云县，当地公安局公安民警。”接到群众报警，你开了快来看看吧，在咱们这个地方的河沟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啊，男尸啊，是男的，哎呀，河漂啊，赶紧，民警来到现场一看，哟，大远了一看还真是，就河里头远远的飘着一个啊，这人都浮起来了，啊，这个打远处一看，看得不太清楚，感觉都浮囊了，我说嗨，啊，都泡发了，哎呀，行了，这不是一天半天的，可不是嘛，赶紧拿东西给他弄上来了，哎，就把这个人啊，这个尸体，哎，把这尸体搭上来。哎呦，大伙儿远远的一看，心的话说，这要是跑了几天，哎呦，我这好，哎呀，不行，咱捂点鼻子吧，得亏捂着鼻子，但是民警不能捂鼻子呀，所以民警闻着了。哦，哎呀，这说别说了啊，受不了了，这个这正吃饭呢，不是，民警闻着酒味儿了，嗯，哎，这人要是有几天了，这酒味儿还能留着吗？啊，酒味儿还没有散去吗？嗯，正这纳闷呢，只见这枚尸体他动了一下，哎哎，那不是，那个说你这还不单是恐怖，你还搞这灵异，这个不是，您听我说完，尸体动了一下，警察一看，哎，怎么还动了一下，正纳闷呢啊，只见这个尸体啊，哎呀呵，好家伙，这附近呢，大伙儿都醉了。哎，警察一看，还好吗？什么尸体呀、啊？这活人？那大伙儿说，那也马也奇怪了，他活着，他怎么飘起来了？喝多之后啊，走路也不稳当，到了这河边一摘呗，哭嚓下去了。下去之后啊，喝了几口水，哇哇哇哇哇，又吐出来。哎呀，行了，好，经过他们这个啊，就是里里外外这个运动吧，啊，他这个哎，你别说啊，这个一个很神奇的生理现象出现了啊，这人按理说在河上是飘不起来的，他肯定往下坠，但这位呢？啊，就这么一进一出啊，他可能是有了自然的浮力，这位在河上飘着，哎呀，少喝点多好，可说呢，哎，就那个比利时，您知道吗？比利时出什么？比利时有一个景点，在他们那首都布鲁塞尔，啊，这个小男孩，方便小男孩，嗯。我不能说太具体啊，这哎，知道您赶上饭点儿啊，不合适。那时候您说好，这几条都跟这有关系。不，这个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方便小男孩这一雕塑啊，对，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传说。这小孩就这方便，把那炸药啊给滋灭了，救了一座城，这是人家当地的传说故事。哎。啊，不知道是不是受这个影响吧？嗯，按说是没有。嗯，嗨，那个是好事儿，这个呢，呵，现实版的方便小男孩，嗯哼，小孩方便就方便嘛，是你得看他在哪儿方便的，安徽合肥，这就是昨天下午的事情，啊，有时效性，小区里头，他不有那电梯吗？小孩在外头玩够了，自己回家吃饭，上电梯，一进电梯，哎呀，坏了，嗯， 哎呦，想方便方便，在哪儿方便呀？你看方便嘛，方便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方便的，逮哪儿哪儿方便，哪儿方便咱就在哪儿方便。哎呀，那说他这个啊，就然后咦，冲着那个，他那电梯里头不有那按钮吗？啊，那其实是一个操作板，那按钮后头是电路电线。这孩子就冲这个，嘿嘿嘿嘿，刺儿啊，噗！得说后头这个，前头这个明白，后头这音响效果是什么呀？他那个电路啊，您这是水啊，进去之后好，刺！首先电路短路，然后噗，一短路能不着吗？电梯着了，哎呀，封闭环境啊，剧本杀，哎，密室逃生，哈哈，好家伙，得亏这孩子在里头吓坏了，这火是越着越大，孩子害怕呀，救命啊！电梯里喊谁听得见呢？得亏，万幸的是，刚好有一个送快递的小伙子打这地方经过，哟，听见了，打119联系楼里头工作人员、物业什么什么之类的，小孩给救出来了。你说这孩子啊，你这嘿好，你还这得教育啊，必须的。新闻一口清来了，这条新闻啊，本身内容啊倒是这个不是那么复杂啊，但是呢，它这个标题长，因为这个标题、人名、职务必须得说全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黑龙江本次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啊，读报应该重词句，刚才就是这个意思。啊，桩桩件件有来历，漫到夕阳花落去，老人见山是刚需。这个人民网有篇评论啊，当然这事儿呢一分为二，人家这个评论就这个意思，凡事啊咱这个看这个，尤其是新闻事件呢，社会上的这些个人和事儿，得多侧面的啊，充分的去考虑啊，咱别是那偏听偏信啊，一看呼这火上来了，有那个动不动就拿着，哟，你这没有建立起好的文明习惯啊，就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个标准，当然是这道理吗？是，但是呢也不能一概而论，或者说只说这个，考虑到实际需求没有啊，就说这个不止一个地方发生这个事情啊。讲的这故事是在湖南株洲有一个小区里头的足球场，北京也有，但是足球场呢少，足球场是那小型的足球场，更多的是篮球场，就这老年人跟这年轻小伙子抢这个球场，这事儿有没有？株洲这个好家伙更厉害了，他这个年轻人到里头，这是租好的场子，到那儿去踢球，老年人说了不行，这个地方是我们跳舞的地方，但是人家小区说这是人家这年轻人先租的，人家定好这个地方，而且踢球的过程当中呢，防止出现这个危险，这球场是你是不能进来的，直接就把门就锁了，嗨嗨，你再厉害的锁能挡住有一颗健身之心的老英雄吗？大爷来了，呵，手持一柄，呵，喧哗大斧，哎，那个没地儿奔去啊，拿了一个大锤子，呵，李元霸那锤，好几百斤啊，没那么沉，拿这大锤子，一手拿锤，一手拿了一改锥，哎，一手拿锤，一手持锥，边上大妈们给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冲啊！嘡，一锤下去，这门应声而开啊！老年人呵，一声呐喊，好家伙，哗！冲进了球场，哎呀， 年轻人一看，哎呦，这不行不行，正踢球呢。好家伙，年轻年老的，嘿，插招换式站在一处，哎呀哈，太热闹了。就说这种事情连续发生，当然首先咱得强调，这老年人这行为不理智不合适啊，你本身这有风险，你那么大岁数了，你没必要有这么大气性。一个健身锻炼的事情，不就为了跳个舞蹦擦擦吗？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咱说啊，包括社区啊、服务啊、管理啊，方方面面，有没有考虑到老年人他跟年轻人一样也有那强身健体的刚需？北京有一位王老爷子啊，这王老爷子呵，演员出身，80多了，浑身上下好家伙，胸大肌腹肌，呵，那个练呢，说明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咱们生活改善了，对老年人来说也更强调的是生活的质量和品质，所以你这社会应该给他们考虑好了，也别是老是哎呦桥底下蹦擦擦二人转，不是那个什么，哎呦呵，走高跷，哎呀，也未必非得这样。多种多样的这个文化娱乐活动吗？怎么就不能考虑的周全一点呢？所以说呀，哎，老年人健身也是刚需，是吗？打古代京剧里头就有，真的啊。你看老黄忠啊，这多大岁数啊，是不是啊？包括劳动者，人家那家伙那上年岁一样能够打鱼杀家吗？这个很难得啊，很难得，这是周信芳先生演唱的打鱼杀家，齐派的特色。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特别感谢这个聊天室里面的朋友们，嗯，咱们在这儿呢，这个互动交流，但是呢提醒一句，您不要宣泄情绪，不多聊，感谢啊。接下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